欢迎回来。那今天分享的第一条信息很有趣，那就是一个男子他在吃火锅的时候遭遇到了一个费用，是他前所未有没有见过的。 是某一种收费的那个项目是吗？ 对， 比如说在足疗店的时候，如果跟我收一个火锅钱，我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那我吃火锅的时候会碰到什么钱呢？按摩的费用吗？ 就是这个男子呢，他在吃火锅的时候比较长，用时比较长，然后呢这个店家呢 超时费。 对， 那吃火锅为什么不能超时啊？ 这个店家呢是在他的墙壁上呢是贴出了一个告示，意思是说本店每一桌的最长用餐时间是2.5个小时，如果超时的话，它上面是没有写是要收费的。但是呢，这个男子他是吃了3.5个小时。这确实是就吃的有点太长了啊。然后呢，他就发现他的费用里面增加了60块钱。那这个60块钱的超时费呢，是按照每10分钟10块钱来收取的。然后呢，这个男子不服，就去找了物价局。然后你猜物价局是怎么解释的？ 哎，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最后给出来的结果，我还蛮好奇，我从来没有关注，就一个餐厅到底可不可以接受一个顾客，他的用餐时间过久的。因为我知道很多餐厅，他为了提高自己的翻台率呢，提高自己的效率，然后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会尽量的希望客人用餐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对吧？比如说上次我去了一家餐厅，那家餐厅很火，然后我们是4个人去的，我先到的，我说我先拿个号先排个座吧，然后他说你的人呢，我说我们4个人，然后那另外3个在停车，马上就到，他说所有人到齐才能进，要不然的话就会先排别人，就他不会给你那个，你就算到了你的号，他也不会让你先落座。所以我觉得就是餐厅可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来让顾客尽量的减少那个用餐的时间，但是我贴一个告示，然后说你只能吃2个半小时，但是你吃了3个半小时，我就罚款，这到底合不合理呢？ 不合理。 不合理吗？ 就物价局给出的解释就是3个字，不可以 啊。不可以 是这么解释的呀，因为所有的成本和利润已经计入到菜肴当中了，那经营者呢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鼓励啊、优惠啊等等这样的方法来提高用餐的效率，但是物价局和相关的部门是绝对不会支持也不鼓励这种就是超时费的这种收取的行为的。那特别是在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前，你必须要告知并且经过消费者确认他消费的产品会产生相应的价格，所以说物价局已经对这家火锅店开始展开调查。 那如果他那个多吃了1个小时，但是在这1个小时期间我给他提供了表演，我可以收费吗？ 关键不是你在这1个小时之间提供了什么，而是在于你要提前跟他确认。比如说我就会说吴小姐我们这边的用餐时间只有2.5个小时，如果您就是超过这个时间的话，我们每十分钟要收取10块钱的费用，您是否同意呢？如果你之前达成协商说你同意， 那我肯定不同意呀。 那你不 这个要求听起来非常不合理，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吃到2.5个小时呢？可能只有极少部分能知道我是快进快出，只是为了吃个便餐火锅。正常情况下火锅还是有可能吃的时间比较久的吧，比如说人多一点，然后大家好久没见了，热热闹闹的聚一会儿，晚餐的火锅很容易吃4个小时以上吧。 那你就可以不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 他有权利这么规定是吗？ 他有权利先告知你，然后如果双方达成同意的话就再进行下一步，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就不知道他的这个是措施可不可以。 我觉得好奇怪呀，谁规定午餐或者晚餐必须吃2个半小时了？ 就这家店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嘛。 就他是可以，你确定他是有这个权利这么规定的是吗？ 就是物价局给出的这个解释是，应当在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前告知并经消费者确认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说不可以以相应的价码和这个价格的类型来进行收费。 明白了，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在墙上贴了一个告示，算是提前告诉消费者了吗？ 不算。你要提前和他确认这件事情， 得到了他的回应是吧？你看到了吗？你确认了吗？ 确认。 好嘞，所以以后这个 去物价局反映还是挺有用的，是吧？60块钱他拿回来了吗？ 这就告诉我们以后去物价局讨论事情的时候都要说你不知道。 嗯，所以以后物价局可能会多了很多像咱们这样的人。希望老师们可以认真的这个耐心的接待一下哈，给我们解释一下物价法的相关规定。 没错，而且也是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和我们交流一下，你们在就是比如说去餐厅吃饭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奇葩的收费和奇葩的规定呢？ 你有遇到过吗？ 我 刚才说的那个算是一个小例子吧，就 我有遇到过，就是上海的有一家还挺做作的， 狼牙帮。 狼牙奔、 啊、对。 我有遇到过上海有一家还挺做作的餐厅不准外带 啊？为什么？ 就是他们家就说他们家的东西外带了就不好吃了 啊， 为了确保他们家的口碑就不让你外带。 嗯嗯嗯。 然后那次我点多了。 嗯，不是，你点多了之后你带回家都不可以吗？ 不可以， 那是你的食物。哎， 不可以。 你去物价局啊。 在哪儿啊？上海物价局在哪儿啊？ 你看看那位先生有没有留联系方式在这篇新闻当中。是因为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既然买了，那这就是我的所有权，就属于我了，这个食品。 嗯， 凭什么不让我外带呢？我觉得这个规定是非常的不合理，比那个收超市费还要不合理。 他提前有跟我确认在我点餐之前他就有跟我确认，他说、先生，在您点餐之前我需要跟您确认我们家的东西是不能够带走的。 嗯， 所以说建议您少点一点。 嗯， 然后 那可能就是你的错了，对不对？ 但是我不知道，就点了一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焗藕，他居然给我上了一大盆。 嗯， 我确实是没有预料到他们家的分量很大。 嗯，你可以问嘛，对不对？没关系了，好吃就好吃吗？ 还行吧。嗯，就不会再去第二次了。 很棒。祝大家早上用餐愉快哈，早上大家有没有吃早饭呢？也告诉我们一声吧，您此时此刻在做什么，起床了吗？然后在吃什么呢？好不好？ OK， 回来，今天早上的第二条信息也是一条挺奇葩的信息啊。 嗯， 就是有一对在英国生活的中国人，他们呢认为放生是一种特别善良的行为，并且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和福报。 嗯， 于是呢他们就在英国的一片海域放生了很多龙虾。 嗯， 然后 放生龙虾，等一下，谁同意了？为什么要放生龙虾啊？ 因为他们就觉得放生龙虾可能就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嘛，对不对？ 就是放生的这个种类现在也是纷繁复杂，琳琅满目。我觉得，就首先龙虾肯定有它的一个理论，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放生龙虾更能够积福报，更能够带来好运。但是作为一个吃货，听起来是真的，他放生的是什么龙虾？我先听一下详细的信息。 对呀，飞飘想问你说，你手里玩的是啥？ 哦，一支笔。我前两天去上海，然后在上海的机场买的那个就是迪士尼的笔。嗯 ，OK。然后你知道他们放生了5000英镑，约合4.4万元人民币的龙虾进入到英吉利海峡。 嗯， 然后现在面临高达13.2万人民币的罚款。 嗯。为什么？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嗯，就是在2017年的9月20号，也就是几天前，两个人在法庭上已经就放生外来物种认罪了。 会破坏整个生态平衡，是吧？ 对。 嗯。 事情呢是这样的。 嗯。 据这个媒体报道啊，就是这一对恋人吧，应该是他们呢来自英国伦敦，那分别从事的呢是银行经理和房地产中介的工作。 嗯， 他们呢认为就放生仪式能够获得好报，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却是给他们带来了非常不好的这个后果啊。 嗯， 他们就是买了5000英镑的龙虾，然后呢认为可以把这些龙虾放到英吉利海峡里边，但是这些龙虾他们并不是原产地来自英国英吉利海峡的龙虾。 嗯， 他们是来自太平洋的龙虾。 嗯， 所以这样的龙虾进入到当地的生态之后呢，当地的渔民就发现他们越来越多钓到了一种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的龙虾的这样的生物。 嗯， 然后呢他们放生了这361只美国龙虾和350只螃蟹，有可能给当地生态带来不平衡，所以 他们在被调查出来了以后就被处以了这样的罚款。那两个人在一开始还说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外来物种，后来还是没有办法撒这个谎，承认说没有办法，只是当时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放生这件事情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 是的是的， 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 要考虑的这个元素其实方方面面，对不对？ 对。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人用放生这种方式去积福报也好，或者是去完成自己的一些信仰也好，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综合的进行考虑，不要盲目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举动。 没错。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音乐过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好奇头条。好， 放飞一只鱼送大家一首飞鱼。 先回应一下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的留言啊。首先基因那点事儿说他俩应该去学习一下生态学，讲的就是刚刚放生了龙虾的这个中国夫妇啊。然后另外呢，飞飘说他真心的觉得放生的应该是照死里发，放生这件事情是一件特别自私的事情。 对放生这件事情，为什么刚才我没有跟你讨论呢？是因为我也不太懂，我也不太知道，所以说话我可能并不能够去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去解释或者是讨论，因为我对这件事情也充满着各种疑惑，你知道吗？可是我不了解，所以我不方便发表更多的言论。因为前两天有一个姐姐跟我讲说，她去西藏，然后放生了一车牦牛，牦牛，然后还花8000块钱一只买的，然后去进行放生。然后我可能对这其中的一些逻辑没有解释清楚，但是我觉得做的人应该是有他们自己被说服的理由的。我们可能也不能从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一个角度去做出任何评价。这是我的一种看法了。你觉得呢？你是怎么看待放生这件事情？ 我参加过放生。我参加过放生。 放生什么？鱼、乌龟还是 大闸蟹？ 鱼饮水。 是不是听着你很生气？ 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我就跟龙虾听起来差不多意思，你知道吗？ 大闸蟹我放生过。 很棒，给你鼓掌。 然后是我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然后他们家就是别人送了太多只大闸蟹了，然后吃不完 送人吃啊。 然后你听我说，然后他们家的那个阿姨嘛，就是她妈妈，我朋友她妈妈是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她其实实际上是有放生的那个习惯的，她经常都会放生。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放生之后这个生物就活了呢？你比如说大闸蟹，它是在其他的水域生长的，你在北京周边水域它可能不适应，哎，它可能就成为烂鱼臭虾死在那里了。 但是我觉得他的理论应该就是觉得这个螃蟹就是至少它活进水里了，没死在你嘴里。 我宁愿它 给就是吃不起饭的人，我觉得这样好像在我的逻辑里面更合理一些。 那为什么放生这样的一个行为是让飞飘认为是自私的一件事呢？ 我也不确定，我觉得飞飘可以再多解释一下。按照我自己的揣测，可能他和我的一个小小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不确定这个生物到底有没有得到救赎。 Okay. 然后只是满足了自己的这种想要施善的一种欲望。 OK， 那有可能 不确定吧。但是就这件事情，关于我是的确不太了解这个大家的去被说服的理由，或者是他们所想要表达，或者是想要去践行的一种价值观，我没有去了解过这一块，所以我就不多做评价哈。就是大家如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话，也支持你。然后如果我还是觉得，如果不了解的话，不要盲从。 飞飘说他是学环保的人，所以我很期待他怎么样来解释为什么放生是一件很自私的事儿。寝室大哥来了，寝室大哥说早上好，音乐嗨起来。 啊，他说音乐嗨起来是吗？ 对，他说大闸蟹还真是没吃过，吃虾还是可以理解的。 给大家放一个那个嗨一点的片那个电乐好了。 OK， 这样的话寝室大哥是不是会开心一些，在寝室里面可以好好嗨起来，好不好？ OK， 下一条新闻呢其实和之前的有一点点联系。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就是放过一只白色的两只白色的长颈鹿的照片？ 记得， 像 灵兽一样。 灵兽吗？然后现在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摄影师又捕捉到了白色的鲸鱼的照片。 哇，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拍到的是这只白色鲸鱼的尾巴，真的是超级 美。哇，好 美 呀。 有没有？ 好美呀， 超级美。 对， 那他在 就是像象牙一样洁白的那种鲸鱼的尾巴。 他等待了数周之后，终于是拍到了白色座头鲸米加罗，这只鲸还有名字。那他在完成交配向南极洲迁徙的途中，路经悉尼附近的海域。那米加罗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只白色雄性座头鲸，在1991年首次在澳大利亚的水域被世人发现。 那它为什么会是白色的呢？因为咱们上次分享的那个白色的长颈鹿其实是有白化基因的，就是它算是有那个白化病的基因在， 一样 会全身通白，所以就是米加罗也是这样的原因，是吗？ 米加罗也是一样的原因。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它是全世界唯一一头雄性的白色鲸鱼，那它的基因还能够再传递下去吗？有雌性鲸鱼吗？他们怎么生小鲸鱼啊？ 基因那点事儿，珊珊在问你这个问题呢，麻烦你回答一下。 基因那点事儿你在吗？米加罗怎么繁衍后代呢？对不对？还是等其他的鲸鱼再变异呢，变异出白化的基因？还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米加罗保护起来，然后让它生小宝宝呢？小宝宝。对不对？应该怎么办呢？ 说实话， 那的确很美啦。 人类一提保护动物就害怕吧？ 为什么？ 就动物真的没想你来保护我，然后人类就总说啊，保护你，保护你，保护你，然后动物就走开， 就在翻白眼。 基因那点事儿说了，不一定会遗传。可能是那种类似于隐性的那种基因吧， 隐性或者是显性或者是突变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现在金发的人越来越少一样。 对， 因为金发就属于必须要两个人都是金发， 对， 然后才能生得出金发来。 对对对对，所以很多金色头发的外国人朋友都是自己染的。大家不要再觉得哇，金发很染的。就现在的确是金发的外国人越来越少了嘛， 没错， 其实他们自己承认那件事情，不是我俩胡编乱造的哈。 OK， 节奏快一点，下一条。有一条新闻就是昨天还挺火的。 什么新闻？ 就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影制片委员会以及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会联合发布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做关于电视剧网络制剧的成本分配比例的意见。它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呢，就是全部演员的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 哇， 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30%。这是一个关于演员薪酬的限制令。也就是说， 是电视剧和网络版的节目或者是剧集都实行这样的规定，对不对？ 是这样的。 我没有一个横向的比较，你看到最后有一个比较吗？因为我只是知道在可能很多电视剧或者是节目里面，整个支出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演员的费用，对吧？ 有的时候能达到70%-80%。 所以现在限制了规定，就是所有的费用当中有40%以内才可以付给演员作为他的一个劳动报酬。 对。 不知道会怎样。 因为其实身边的经纪人朋友或者是在娱乐圈打拼的，都会认为其实拍电视剧比拍电影挣钱， 因为有好多集嘛，就是他单集的片酬可能几万啊几十万啊，对不对？但是他有70集要有电视剧，他按集付的话，你乘上那个几十倍的倍数，然后就会比较赚钱了。 好了，飞飘发了一段非常非常认真的解释，他说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经常放生，那他们在放生的时候呢，基本从来不会考虑对当地生态和自然的影响。放生的物种到底能不能活？另外，珊珊你知道吗？我是学新闻出身的，我非常知道这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丑陋的产业链。然后他又接着，然后寝室大哥在评价了，他说，其实动物保护和动物偷猎其实一直在暗战的，都是钱闹的。没有想到这样一条放生的消息能够引起大家这样的讨论啊。 我也没有想到，我之所以为什么会一直有点不太敢说话呢，是因为，比如说像刚才飞飘说的这些事情，我也会有自己的疑惑。就首先我怎么知道这些动物被放生之后就活了呢？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没有这个需求就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总觉得有好多人在固定的点是，我就是要放生，就一定会滋生那样的，就是卖家，我就是卖给你要放生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有可能是专门养殖的，也有可能是专门捕的呀。我们在这一切做戏给谁看呢？我就会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批人，他们是真的有自己的那个理论和价值体系，他们会找到一种很合适的放生的方式。我只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盲从，说哎呀我们去放生了，这不是去跳皮筋儿，你知道吗？就不要哎呀我们去放生，好了我们去放生了，这不是一件小， 一起嗨对吧？ 这不是一件一起嗨的事情。随缘吧，如果你缘到一定程度，你觉得哎我好像该放个生了，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真的去做一些可以净化自己也净化别人的事情，是吧？ 对。特别是在放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把那个太远的地方的生物放到当地的生态里边， 对，真的活不了。 不一定是它活不了，还有可能是它破坏了当地的这个生态平衡。 对的，你看比如说南方人到北方人都不习惯呢，是不是？ 对，你再看看亚洲鲤鱼 啊，亚洲鲤鱼啊，各种各样的生物物种，这个到了新的环境里面形成非常可怕的态势，去侵蚀整个生态，然后去欺负别的物种，这种情况啊，咱们还是得好好的学一学生态，是不是？ 没错。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内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持续的互动。那个基因那点事儿说了，就是白色的鲸鱼能不能遗传，主要看是病变，还是主要看这个病变呢是不是生殖系突变。我觉得我 应该是，如果是生殖系突变的话就可以遗传，不是生殖系突变的话就不能遗传，对不对？好的，没有听懂是不是什么是生殖系突变？基因那点事儿你可以持续的解释吗？ 我们希望你持续的解释一下，我好喜欢，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懂好多。 对了，我给你推荐一部电影，我昨天去看了《看不见的客人》，很好看哦。 好， 也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看的话呢，欢迎随时在直播间里跟我讨论啦。 好的，那一首歌送给大家，马上进入下一时段的翻滚朋友圈。 我们不知道，一会儿见。 月儿弯。 被辜负的时光啊，直到有一天我在你的梦里屏住呼吸，交织的手是陌生的你， 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AM927， 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刚刚一直在聊这个放生以及和这个 什么喷大白金吧， 白金、白金的话题，有关于基因那点事儿的话题啊，然后还有生态那点事儿的话题。但我是看到兵工厂的达飞已经来了，他说朋友们好。 达飞早。 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AM927来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分别是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进入这两个直播间，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并且在里面和我们互动。我们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早间有的聊，这样玄天才不无聊，好不好？ 是的，早上起来一起嗨吧。然后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要跟大家先分享一条特别特别正能量的信息。其实关于正能量的信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年轻人还都是不太喜欢说教的。 我们是谁？ 我们是电台主持人啊。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自由。 我们什么时候要？ 我们随时都要。我们要什么样的自由？不知道。是这样吗？就是四格漫画的风格。然后可是我觉得在看到一些比较正能量的信息的时候，或者是真实的故事，真实还是会特别特别真实的戳到你的那个心里的一些软肋，让你觉得很温馨、很温暖、很受鼓励。然后我看到了这么一个特警，特警哥哥，你知道女孩子都很喜欢特警哥哥的。有安全感。 男孩子也会崇敬和欣赏他们。 对，可能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有些军旅情节吧，然后有这个军旅情节的时候就想当兵，有兵哥哥的这种感觉，然后会特别的崇拜特警，因为他们身手更加敏捷，看起来反应非常迅猛，对不对？包括我记得，你记不记得前段有一次时间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在北京发生了什么意外的状况，然后雪豹哥哥有出击，然后所有的那个评价全是雪豹哥哥好帅，雪豹哥哥好帅，就是完全只要一出来，然后就会被立刻被他洗脑嘛。然后包括阅兵的时候，然后很多时候那个方阵仪仗队走过的时候，大家也是会齐刷刷的被吸引到那个目光。然后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英雄式的特种警察。他叫做张哲，但有出了一场事故哈。 张杰是吗？ 张杰，对不起，是有一天晚上已经下班在家就餐的张杰特种警察，接到了上级的指令，说他们市经济开发区的一个光彩小区住户吕某某在家中堆放了若干的液化气钢瓶还有汽油桶，扬言要引爆居民楼。 哇， 就是很重大的一个警情。那张杰也知道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他就立即出警赶往现场了。在现场确定职责分工的时候，他劝退快要结婚的战友石磊说，我有类似的处置的经历，还是我第一个上。你会觉得会那种第一个我来的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 感觉，这个就是一个英雄故事的开始。 是的。的确在这篇 这个描述当中说，张杰呢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都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来我先上。那当天晚上8点的时候，他同战友按照计划秘密的翻窗进入阳台，在对阳台门进行拆封的时候呢，才发现阳台的门窗与正门一样被钢板条已经封死了，几次撞击破拆未见成效。这个时候呢，嫌疑人吕某某已经发现了突击台上这个突击上阳台的特警队员，情绪非常非常的激动，连续大声喊叫，你们进来我就把你们都炸死，便打开两个液化气罐向外开始放液化气。情况就可以说是十分紧急了。在这个时候呢，在门板被破拆出一个一人宽的洞的时候，张杰第一个就冲入了屋内。据他回忆，当时空气当中弥漫着液化气的味道，从他进屋到制服嫌疑人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他一看见我就低头准备开始点燃汽油桶，我两步上去将他的双手死死扣住。就在这个时候，爆燃发生了，张杰和紧随其后进入的队员被灼热的气浪推倒，屋内顿时一片火海。张杰被人抬出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全身炭黑，一点肤色都看不到，烧焦的衣服粘附在身体上面，面部已经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嘴巴了。但是从发动强攻到处置完毕，全部过程只用了43秒。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故，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张杰这样一个特种队员，他在那个时刻那几秒钟的时间选择了扑向那个液化气筒，他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大家。那其实后来慢慢的开始关注他面部毁容之后一些治疗的情况，他先后经历过14次大手术，40余次植皮，每一次植皮换肤都非常非常的辛苦，期间呢有2次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但是现在万幸的是，就经过抢救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只不过是需要开始慢慢的去恢复曾经那张帅气的面庞。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他在事故之前的样子。 是的， 然后是一个很帅的特种兵，有没有？ 对的，特种兵哥哥给他鼓掌好不好？ 对，然后现在他的样子，其实有的时候他现在已经开始自黑了啊。这是他在治疗的时候的样子，然后你看他在微博上发的，他说他要练腹肌的这一张，你看，其实实际上他的脸现在慢慢慢慢已经开始恢复一些模样。我看到网友点评是说，虽然你失去了颜值，但你还是我最帅的男神。 是的，最帅的男神也是所有人最帅的男神。 没错，这个故事怎么说，真的是有点太感人了。 对，对，我们身边总会出现这样的英雄嘛，对不对？这样吧，咱们送他一首歌曲吧，好不好？送张杰一首《少年》。 好， 希望他出走这么久，归来仍是少年。 去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还像飞扬在春天里飞过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看到寝室大哥说希望大家在周一都能够活力四射，他先走了，大家加油。 嗯，寝室大哥，嗯，今天一定要有好心情哦， 也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好， 是的，来吧。既然是活力四射的一个这个开头哈，那咱们来分享一条比较有趣的新闻好了。这个女孩鼻子扁，有人会做一些处理，对不对？关于鼻子扁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是鼻子扁。 嗯， 我按照我妈的话说，简直就是蒜泥鼻。 鼻子塌是吗？ 对，对，就是很塌，就没有那个鼻梁骨的感觉。 就山根这个地方。 是的，对对对对，好专业的。然后你知道，就是小的时候，妈妈就总会跟你说，那个鼻子啊，你比较扁、比较塌的时候，你就经常在那个山根的地方捏一捏。然后慢慢的鼻子就可以变高，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呢，嫌孩子这个鼻子塌，捏一捏能变高，这是很多父母去做的一个方法。我妈妈跟我讲说，我小的时候刚出生的时候哈，她嫌我鼻子塌，然后我只要睡着的时候，她就说没事帮我捏鼻子。我现在就过去这么多年，我只想问她去哪儿了？你给我捏的鼻梁去哪儿了？ 你的山根算高的呀？ 我山根哪里算高啊？ 你的山根不低的。 我觉得我鼻子很扁呢。 没有， 山根是那个两眼之间特别塌的那个地方，对不 对？ 很扁呢。 没有很扁，你已经算有了。你看我都没有。 你有啊，我摸一下你的山根，来来来，有的还是有的。你摸我的，你看。 有的呀。 咱俩好幼稚，在直播间里比山根。 所以你这条新闻是关于，专家要回应说你在鼻子塌的时候捏鼻子有没有用，对吗？ 是的。其实我真的还蛮想问问大家的，大家有没有就是小时候被捏过鼻子，或者是你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捏过自己身边的小朋友？这其实可以算是一个民间古法了，捏鼻梁。 在你还没有就是讲专家是怎么回应之前，我先说一下我的切身经历，好不好？ 好的。 就是首先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从一个电视节目里面孙俪说开始的。孙俪就说她小时候， 娘娘吗？ 对，就是娘娘。然后熹妃娘娘说她小的时候鼻子塌，然后她妈妈就经常给她捏，有的时候还拿夹子夹着睡觉，然后她就说她的山根就变高了呀。 真的假的？ 然后后来我有一个朋友，然后现在他在贵阳，然后他也是跟我说他小的时候鼻子很塌，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自己经常捏，然后后来就捏高了。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不是捏高的，是因为刚出生的宝宝呢鼻子大多数都是有点塌的。婴儿的鼻子塌不是因为他天生就是遗传塌，是因为他多数是因为没有长开，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个他骨骼发育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婴儿阶段的时候呢，宝宝往往会呈现这个瘪鼻梁啊，两眼间距宽的特征，有的鼻孔甚至呈朝天状。正常情况下，等到1到2岁的时候，就宝宝开始逐渐的长开了，面骨和鼻骨呢也会随之不断的生长和发育，鼻子自然的也会逐渐的变得挺拔起来。所以常常说嘛，女大十八变，小的时候是塌鼻梁，后来长成高鼻梁，就是这个原因。哎，其实我有个小问题哈，就说到这个女大十八变这5个字，我有个小就是自己的小小的迷思，特别想跟你探讨一下。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我身边很多男孩子，然后你看他小时候的照片，他真的是长得很好看。可是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小的时候长得真的不如现在好看。我觉得他也没有进行过什么改动，没有进行过后天的加工，就是真的会有女大十八变这样的感觉。 有， 是因为学会打扮了吗？还是？ 我是觉得小的时候 怎么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诡异的微笑。 我是觉得小的时候就是长得特别好看的小孩，我都会担心长大会不会惨。 有这种说法对吗？有人说就是长得小时候长得好看呢，长大会变得 没有那么好看。 因为我就是觉得在 我小，你长残了是吗？ 不是，我小的时候还好了，我小的时候。 对，你现在应该是比小的时候好看的那种类型，你现在还蛮好看的。 你把我校长助理的那张照片拿出来，你就发现是这样的，好吗？ 校长助理，咱们以后就当做咱们节目的头像，好不好？我觉得可能点进来的人会更多一些。 因为我发现我小的时候，就是大家就叔叔阿姨都在夸特别漂亮的女孩子，长大了其实就真的还好。反而是那种小的时候你觉得她挺丑的，或者说挺没什么特点的，然后长大以后反而变好看了。 大家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咱们说回这个捏鼻子到底会不会变挺这样的说法呢？医生是给了这样的回应，他说这种说法呢，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医学考究的。医生是这么介绍的：鼻子的高挺呢，其实是遗传因素来决定的。宝宝出生呢，各个器官还没有开始发育，所以非常的稚嫩和脆弱。因此，要是爸爸妈妈老是肆意的给宝宝捏鼻梁，有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给宝宝捏鼻梁可能会诱发中耳炎。我觉得咱们现在好像一个养生节目。 不怕 是吗？ 只要他的鼻子能变高，得中耳炎怕什么？ 我还以为你觉得不怕咱们节目变成一个养生节目呢，原来是不怕孩子得中耳炎吗？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孩子吗？因为有这样一个常识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人体的头部的五大器官其实都是相互连着的。其实它们之间是互通的，原因在于人体的耳咽管呢比较短，又比较粗和直。所以爸爸和妈妈在给宝宝捏鼻梁的时候，万一一不小心用力不当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将宝宝鼻腔当中的分泌物弄到宝贝的耳朵当中，这样子呢就让宝宝患有这个中耳炎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还是要小心一些哈，注意一下角度和力度。是不是总是给出一个错误的这个结论？ 对啊，飞飘飞飘说蒜泥鼻，哇，你妈妈真有才啊。 对呀，有的人是蒜头鼻嘛，我是蒜泥鼻。 我是蒜头鼻。我是 有福气啦。 是吗？ 对的， 蒜头鼻是有福气的。 肯定有很多人这样讲过嘛。 一般会讲说鼻翼有肉，比较有福气。 你鼻翼很厚啊。我以前从来没有留意过。我以前只觉得你眼睛大大的，然后脸型尖尖的，是个很帅气的男生。但是从今天开始，我的目光可能只会聚焦在你的鼻翼上。 为什么？ 因为你鼻子这么看好大呀。 对。 你看，你让大家看，你让大家看一下， 怎么 正对着镜头，这么看的话，你那个鼻翼的宽度的确应该是在你的脸的五官当中算是很大的了。 我的鼻子大其实还挺明显的。 我以前没有留意过。这样的五官很不协调好不好？可是很可爱，有卡通的效果。继续说回捏鼻梁这点，有卡通的效果啊。你不觉得像比如说那个小丑啊，他就是鼻子这儿点的红彤彤的吗？你等到冬天的时候鼻子会不会红啊？ 会，会， 对不对？就很可爱呀。 蔡弟的瓜说鼻炎就鼻翼厚。 好烦呐、 蔡弟的瓜，你烦不烦呢你、 大早上的真的是给我们这种画面。 Verona 改名字了。 为什么？ 他原来不是叫什么什么什么 吴黄 Verona， 他现在改成了 Verona 酱。 哦，是吧。 然后他说鼻子大有福气。 他是不是和吴黄分手了？因为他以前叫吴黄爱心 Verona。 哇， 是吗？要聊一聊吗，亲爱的 Verona？来吧第二个呢，给宝宝捏鼻梁的这个习惯哈，要小心宝宝会习惯性的对眼。就是对眼儿，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虽然 他捏的时候他就会看你的手，看你的手，看你的手，然后他就 有可能。 对， 就是因为宝宝刚出生之后呢，视力还没有开始发展到最好的这种状况。可是呢，就是像水水说的一样，爸爸妈妈给他捏鼻梁的时候呢，手是特别靠近宝宝的眼睛的，所以宝宝会下意识的看着你的手，或者是抵触你的手。那这样子一来呢，非但他的鼻梁没有变挺，甚至会让他养成对眼，或者是习惯性抓眼，这样子对宝宝以后这个整个的发育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习惯。太逗了，就有的小朋友老是对眼儿，是因为小时候爸妈捏鼻梁可还行。而且还是要提醒大家，给宝宝捏鼻梁呢可能会损伤宝宝的鼻腔。 因为这个鼻腔骨啊，鼻梁骨本身是软骨组织，但是刚刚出生的小宝宝呢，他们的鼻梁骨更加的软弱，并且要注意的是，人体鼻腔内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要是爸爸妈妈们不注意，老师一有时间就给他捏鼻梁的话呢，极有可能把宝宝鼻腔内的这个血管充血，并损伤宝宝的鼻腔黏膜。 我知道了，就是你要捏的话要注意力度和角度， 对， 注意时间， 对， 别常常捏， 是的， 时不时的 偶尔捏一下， 那么捏一下。 你那是揪一下，你那是揪一下晕水，你那是弹橡皮筋呢是吗？哎，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医生说了，捏鼻梁可以使宝宝的鼻子长高，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所以大家以后有了这个宝宝之后呢，哈，然后还是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给他塑造人为的鼻梁了。 蔡弟的瓜说，慢性鼻炎，鼻子敏感，鼻头就会越来越大。别问我，然后 Verona 酱说了，说不用捏吧，我小的时候也是塌塌的，长大了就好了。 对的，就是这样子嘛，女大十八变 ，Verona 应该是女生吧？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太多的整容。会把这整个山根都抬得和额头一样高，我觉得正常的亚洲人是长不出那样的鼻子的呀。 嗯， 对不对？ 我也不敢说话呀，这件事情，我怕得罪人，你知道吗？但是有的人的那个脸型的轮廓是适合把就山根弄高一些的， 一 些吧，对不 对？我觉得 一些， 你不能和额头一样高吧？ 有的的确是过分了，对吗？ 对不对？ 就有的是那个传说当中的网红脸，我看我是真的蛮害怕的。 我很害怕， 就是那个额头和脸颊和下巴都就鼓到，就好像是那个猫的软垫儿一样。 对， 然后鼻梁很高，然后整脸都锃光发亮的那种。 就你感觉他们在强光下，整个脸都在发光。 对，然后照个那种侧颜的时候，鼻子是通透的。 OK，Verona 说了。哈哈哈哈，人家喜欢就好，我们当然没什么意见了，对不对？ 对的，当然了，当然了，就是别人就是人嘛，最重要的就是 开心 啦。 要不要给你转面吃？ 你们开心就好了，好不好？来吧，今天呢，在翻滚朋友圈这个时段，快速跟大家分享一条，其实既温馨又有点让人觉得心酸，但是其实又觉得还蛮有趣的一条资讯。好了，在瑞安。温州的瑞安有这么一个组织，叫做瑞安的寻亲团，其中呢有两个姑娘，一个叫做林中初，一个叫做林春辉。他们小的时候呢，是因为有一些原因跟亲生父母分开了，一个人拿到了一张纸条，林春辉呢有一张红色的纸条，上面写着出生日期1977年农历12月初10。临终初呢，他有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1976年农历8月15，这是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寻找自己真正的亲人唯一的线索。林春辉的养父母是瑞安的临川镇人，没有生育孩子，所以当年把他抱回抚养的，长到7、8岁的时候呢，才知道自己是抱养的，所以开始慢慢的想要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被遗弃的时候，身上这张红纸条是他去寻找亲生父母的唯一凭证。那临终初呢，他是76年农历8月15出生的，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父母领养的，当时福利院呢把他寄养在当地的一位大伯家，这位大伯很多瑞安老人都认识，等等等等，慢慢的他们开始找自己的亲人，加入了到了这么一个瑞安的寻亲团。十多年间也做了很多很多艰苦的尝试，上了很多电视节目啊，然后通过各种熟人啊，开始尝试寻找自己的亲人。特别有趣的一点，好消息，好消息要来了。寻亲团聚会初次见面的时候，这两个姑娘遇见了林中初和林春辉。今年7月24号的时候，因为瑞安的这个寻亲团当中有位姐妹找到了家人，大约相约聚餐啊，互相鼓励一下嘛，所以林中初和林春辉有了第一次的见面。回想那次见面呢，他们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开玩笑说，哎，你们俩长得好像啊，于是他们俩就拍了一张合照晒在了各自的朋友圈，因为自己也觉得像，就问大家说像不像呢。留言全部都是真的很像。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好的，看一下这张合影是不是啊，你们觉得像不像的？真的很像吧，这就是一模一样吧， 是不是？这就是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啊。 对的，然后他们后面呢，通过一个 DNA 的鉴定的系统，把各自的 DNA 输入进去，其实也没有多想，可是后来接到了一个 DNA 系统的这个鉴定电话，也就是说临终初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这个 DNA 系统是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然后找到了他的亲人，临终初就欣喜若狂，给这个林春辉拨通了电话，说哎呀我找到我的家人了。没想到找到的家人就是电话那头的林春辉。所以就是两个姐妹，两个女子在朋友圈晒照，说像不像呢？结果她们还真的是亲姐妹呢。 你知道，就是我们节目其实分享过很多这样的新闻，就比如说突然吃辣，然后就想着说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不是在 重庆是吧？ 然后找到了，然后这个发一个自拍照，说我们俩像不像？结果他们俩就是真的亲生姐妹。我越来越开始相信，这都是命。就是你和一个 今天的节目。很玄幻，你知道吗？从放生聊到这里，然后你给出了一个结论，这都是命。 我觉得有缘分的人，就是莫名其妙怎么着，你在吃辣的时候也能知道他在重庆，然后莫名其妙自拍里能拍到亲姐妹，没有缘分的人，即使每天生活在一起，也不一定会走到最后，对不对？ 对呀、用各种影视剧里的话来说，前生的500次回眸，才换来今世的擦肩而过嘛。就这辈子跟你产生深刻连结的这些人，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还是爱人，一定是有着深深的我们不可言说的缘分嘛。就比如说我跟你，我觉得咱俩上辈子肯定缘分很深的，你肯定欠我很多钱之类的，所以这辈子要来还我。对不对？你在翻白眼儿，怎么要晕死过去了呢？ 不是，你刚刚讲那句诗是席慕容的了 啊？对，席慕容的一首诗。好吧，翻滚朋友圈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在下一个时段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创业的小精灵，叫做曾诗然，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世界，他的故事。 对 ，Verona 说，吾皇 Verona 又来了。 他改名了有？ 没有，他有几个号？是有小号，有大号。 是不是两个人呢？一个是 Verona， 一个是吾皇爱 Verona。 不是，他说了他有几个小号。 有几个小号是吗？ 然后 Verona 吾皇 Verona 说好狗血呀、然后蔡德瓜说亲情一线牵，然后吾皇 Verona 又说相信这个狗血的世界厉害了。 什么来着？网络一线牵，相聚在空间，真情在四海，珍惜这段缘。套路太深了。 这个是珊珊背诵的，我经常发的一个表情， 对不对？ 是不是很经典？ 很经典。 对啊，网络一线牵。 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这段缘分啦。 对， 送你一首 Live Like You Are Loved。 You're not the only one who feels like this, feeling like you lose more than you win, like life is just an endless hill you climb, you try and try, but never arrive. I'm telling you something, this racing, this running, oh, you're working way too hard, and this perfection you're chasing, just energy wasted.You like you are, so go ahead and live like you're loved. It's okay to act like you've been set free. His love has made you more than enough. So go ahead and be who he made you to be, and live like you're loved. Live like you're loved. Live like you're loved.Valuable, like you know the one that holds your soul. 'Cause mercy has called you by your name. Don't be afraid to live in that grace. Oh, I'm telling you something. This God we believe in, yeah, He changed everything. No more guilt, no more shame. He took all.Okay to act like you've been set free.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就是听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这个时段的直播间来了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现在我非常的开心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这个时段直播间来了我的好朋友的好朋友，感觉到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是不是？ 感觉两个主持人已经疯了，对不对？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好了哈，他是 WireX 的创始人，一个创业的小精灵美女曾诗然。 Hello， 大家好。哦、，sorry， 没关系啊。打个招呼，快来。 我现在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这么早起床，很懵逼的曾诗然。 你很少早起床吗？ 还蛮早起的，但是六点半太早了。 嗯，你一般几点起啊？ 我才23岁。那太早了，这个你。 哎，回答问题的这个逻辑也很棒，对不对？然后就弄了一个语录。 23岁了不起啊。 对不起。 咱们要整理一个语录啊，第一个问曾诗然的问题，一般都几点起床啊？我23岁。这是第一个，还好。咱们要努力发现他的特点啊，然后给他整理成这种哦。然后以后在他特别正式的路演和拉投资的时候不给投资人看。 对不起对不起。 对，诗然现在其实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创业的项目，叫 ViaX。 ViaX 是为那个留学的学生去提供那种背景的提升，对不对？学术背景提升。 这是最早的一个业务方向好像是。 对对对，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但其实是不仅包括留学的学生，还有包括自主招生的学生啊，还有留学后的学生，因为他们到了国外之后，水水之前也留学过，对不对？到了国外之后才发现每一门课都要写 paper， 然后要做研究，然后这种研究是在国内没有经过训练的，对，然后我们会提供给这部分的学生，给他们科研的教育，就是会覆盖到全学科，然后以及论文的写作辅导，然后我们联合差不多北美100多位知名的教授和科学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会跟曾诗然成为好朋友了吗？ 因为你们不同。 你看出来他有多分裂了吗？我就问你，他吓不吓人？ 吓人。 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想早起啊，好辛苦啊。对，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嗯，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出国留学嘛，每天都要写 paper， 为他提供各种服务。就这种。吓不吓人？ 所以你也是双子座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嗯，不是双子座。 太好了，要不然我觉得我好累呀、啊，就这个访谈要和四个人聊天。 感觉人很多，现在有没有魔音绕耳的感觉？ 有， 我觉得好像在听广播的哈，可能已经能够发现了，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姑娘，特别有趣的嘉宾。所以你如果想看看她长什么样子的话呢 ，By the way 啊，就虽然长得很漂亮啊、oh, ，so 漂亮 ，so beautiful， 哎呀，太漂亮了，因为我只喜欢跟漂亮姑娘做朋友嘛。然后呢，如果想看她的样子，水水，你要坚持住好不好？你不要因为直播间再来了一个姑娘，然后就开始想跟我们做朋友，好不好？哦， 好， 你是不是想泡诗人？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这么快？ 你喜欢喝什么茶？ 想泡诗人？什么？想要喝什么茶？可还行？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想愿意看一看诗人长什么样子哈，或者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的话呢，有很多方式和方法。云水，你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当然了您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间。OK 好不好？ 来吧，抓紧时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点击关注然后和我们互动。然后这个 DQQ 这位同学他说一个样什么意思？一个样 什么叫做一个样呢？是出国留学还是在国内上学一个样，还是说曾诗然和我一个样？ 对，解释一下好不好？ 嗯，对。然后咱们从诗然的这个经历开始聊吧。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OK， 我之前 来正经脸，正经脸。 我之前是在国内先上的北京语言大学，然后在北京语言大学上学期间，然后受耶鲁大学的教授的邀请，然后去耶鲁大学做研究，然后继而就开始在耶鲁大学做研究了。我之前是学的金融，然后在耶鲁的时候学的是环境工程，然后做研究做的是林业经济方面的研究，然后前前后后加起来待了两三年，然后大学期间就是做事。事情还比较多，然后就跟我现在创业也会有一些关系，就是积淀了一些经验，就包括去联合国的总部做实习，然后还有在埃及做就是新兴能源方面的一些实习，然后还有做国际学生代表，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杂七杂八的比较多。然后回国之后就开始创业做我的项目，所以也是属于一毕业就创业的类型。然后跟珊珊是在北大创业营认识的。 对，北大创业训练营。我还蛮好奇的，就诗然长得这么可爱一个小姑娘，你看她研究的方向 对 不对？林业经济什么？你到底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呀？当时为什么会对这个领域产生兴趣呢？ 我觉得我很博爱，就是所有学科，就包括我现在做的事情也是，就是我们开发了都是理工科和商科，然后后面还继续做了就是人文和社科，所以每一个学科其实我都很热爱，而且就是我很喜欢跨学科去做一些研究。林业经济它其实包括环境啊、规划啊，还有经济方面的东西。对，我是个博爱的人。 研究就这两个字真的听起来就 听起来离我很远，虽然我是研究生，我可能只研究如何生气吧，只研究了生气这件事情。所以诗然平时应该是一个好奇心特别强的人，然后 对 吧？ 好奇宝宝， 对。 你平时会喜欢观察些生活当中的什么事情吗？因为我要把它从那个学说殿堂当中先揪出来一会儿。 说实话，我觉得其实珊珊也算是在生活当中还挺爱研究的。如果他不是讲学术研究的话，他生活当中经常会研究一些特别特别惹人生气的问题。 比如呢？ 就是你经常会问我，就是针对为什么，我在想说你干嘛要知道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爱之求真，对知识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和对人类无法抑制的同情心，是你昨天刚刚分享的罗素的三大人生准则呀！我就不能有点对知识的追求吗？ 有， 可以吗？被说服了吗？ 对，就比如说这个眼睫毛接的要怎么样这么长啊？这个眉毛要画得成这个样子啊？ 就女生就是这样子嘛，两个女生对话，然后 A 发出去了，哎，我跟这个男生可能是真的结束了，我想了很久，我实在是无法忍受我们之间相处的细节，然后我已经哭了三个多小时了。然后 B 女生回复说：“哎，我昨天也哭了，但是我的眼睫毛都没有花，什么牌子的眼睫毛？”就可以转移话题。诗然平时也是一个好奇宝宝哈，很喜欢研究各种话题，对不对？ 对。 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会进行哪方面的观察，会进行什么样的思考吗？ 太多了，我觉得。对， 我看过你的微博，其实你的微博特别特别有趣。你有考虑过就是你在微博上的人设定位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客观的去想过这件事情？ 哎，其实有一些公司找到我说要就是好好做微博这件事情，但是我目前只是把微博当成一个日记平台，然后写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提炼出一些概念。 所以你的微博叫什么？ 曾大力呀。 对，曾大力呀。 曾大力呀。 对，曾就是曾释然的曾，大是大小的大，力是力气的力，压就是哎呀的压。你可以看看他头三条微博。 Oh my god， 有种被扒衣服的感觉。 先聊着。 我就要等着微博看呀，我们从微博头三条来了解一下曾释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了。 对， 来吧，我就用手机搜吧。 好， 好不好？因为我觉得释然平时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分享的人，比如前两天他还跟我分享了一本书，叫做What Makes Love Last，就是说是一个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写的，怎么可以让那个爱情变得更加持久一些。然后他看书是有非常好的习惯的，他会标注一二三四，然后在每个段落找出自己的逻辑，然后找出逻辑的重点。你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吗？ 对，然后平常就是因为工作比较忙，然后每天晚上回家，如果我有书可以看的话，你觉得特别的开心。 你会用什么样的时间看书啊？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看一会儿。因为你知道我昨天看了一条那个微博，是前天，前天的时候央视新闻发了一条微博，什么2017年只剩最后100天了。然后那天我在飞机上我还写哇，只剩最后100天了，要多读书哦。在飞机上看了2个小时，昨天实在是没有力气看，我觉得看书好累哦现在。但你好像保持很好的阅读习惯。 我觉得这跟看什么书有关。其实看书大家可以先从自己喜欢看的类型开始，不管是小说啊，还是说是一些科幻文啊，还是说新闻啊，对。找准自己喜欢的点，然后慢慢的进入阅读的状态，就可以去看一些自己不太喜欢或者最开始不太适应的东西了。 所以你最早是从什么开始看起的？ 我是小学的时候开始养成看书的习惯，但是我小时候就看得挺无聊，我觉得小时候比较无趣。从 小时候是要多有趣啊。 小时候就不用看 paper 了，好吗？ 没有，小时候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或者是《瓦尔登湖》之类的。然后后来才开始。 真的吗？你小时候看《瓦尔登湖》？ 对，所以很无趣。 我觉得《瓦尔登湖》很有趣啊。我觉得《瓦尔登湖》是属于那种6岁小孩和96岁老人看起来都会不一样的书。哎， 对，就是会是有一个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然后又到看山是山的阶段。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你整个生活的经历来说的话，就是除了好奇心驱使，然后对于知识的渴望之外，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对不对？因为我看你的就是微博啊，我现在在看，就是我发现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 对呀，就是一个生活家，你知道吗？他的简介就是一个工作狂半个生活家。所以今天为什么和其他的创业者来到直播间的时候聊天的路线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对诗然私下比较了解，我觉得他私下性格特别特别可爱，就很想跟他从这个生活家角度去聊。然后咱们慢慢的才开始切入他的这个创业的主题。 对，你看他这条微博，他说刚刚一个人吃了夜宵，边吃边发呆，结完账出来被服务小哥叫住，还因为我忘了拿东西，结果塞给我一个纸 条 他就跑了。开心的走出购物中心，还有老爷爷在拉小提琴，居然还是我喜欢的探戈的曲子。今天晚上的世界可爱的有点像坐了地。 可爱的有点做作。 就是很可爱的一条，因为这之前我之前刷到过这条微博，然后是一个比较文艺的那种小女生。然后 这个就是服务员给她的纸条是，你刚才在给我给你倒水的时候说谢谢你，还对我笑了。然后谢谢你。 因为我觉得好像你看，像比如水刚才分享的释然的微博哈，她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一个姑娘，然后其实创业又是非常非常忙的，你是怎么去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就真的没有那种被逼疯的状态吗？ 我觉得没有办法平衡，其实就是一种被逼疯的状态。对不起，我要说实话。对， 就现在就处于疯的状态，是吗？ 珊珊，我没有想到你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就是镜头前面讲自己如何平衡，我基本上都是不信的。因为我觉得你前面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你的生活不要选择平衡就毁灭，要么你就必须要放弃一端去求另外一端，没有别的出路，我觉得。我觉得不会有两端都做得很好的人。 我不觉得。 谁？ 比如说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孙陶然， 孙陶然，也北大的大师兄， 嗯， 就是拉卡拉的那个董事长， 哦、 他发了一条自己的那个被采访的记录，就是什么，你创业这么忙了，然后有这么多公司，怎么还有时间写书游玩？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我相信有些人是可以把时间管理做得很好的吧。 我觉得这件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不管是大师啊，还是很有经验的人，他可以同时做很多件事情，做得很好。就比如说分为 ABCD， 这个也是我之前分享的一条，就是那是因为他已经把 ABC 已经做得很好了，他慢慢的从最开始只做 A， 到 A 做得很好，开始做 AB， 然后重心放在 B 上，因为 A 即使花很少的时间也可以做得很好，再慢慢到 ABC， 再慢慢到 ABCD， 对。 听起来很像那个音乐，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A A A A A A， 后来 A 搭 B， 或者 A 搭 B 搭 C， 然后 A 搭 B 搭 C 搭 D， 是吗？ 但是 重音。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A B C D 里面有家庭这一项吗？ 肯定是有的吧？ 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咱们要聊到一些故事了，怎么？这个走向不太对呢。 这个家庭是指大家还是小家？ 这个家庭是指说情侣。 嗯，哦，明白的。 比如说父母，孩子，你觉得包括吗？ 我觉得包括的呀。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我在国外就是学习生活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time management， 就是刚才珊珊提到的时间管理。然后在时间管理上有个很重要的就是 quality time， 就比如说刚才雪雪提到的跟家庭在一起或者跟伴侣在一起，我觉得是不仅是相处的时间的多少，而是 quality family time， 类似于这样的，你有多少达到有效，而不是说是花很多时间在一起但是没有效果。 哎，你是一个对时间的那个 quality 要求特别高的人吗？因为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哈，我的人生就是在浪费时间，就有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懈怠。 不是有时候，是你的人生就是在浪费时间。 你自己接，来你自己接。 我也是。 对不对？是这样的哈，我是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励志。你看，比如说我刚才分享那个央视新闻的那条微博，什么2017年只剩最后100天了，然后包括之前我跟水水在节目当中有时候会分享一些日历，那个日历就是你的一辈子可能有多少天，你过完一天撕掉一个。然后我看到那种时候就觉得好励志，但是我总会觉得很紧张。然后这种紧张导致我有的时候就是想放松，我什么都不想干，我就想把腿翘在墙上，然后平躺在床上拿个 iPad 看个综艺节目。这种时候心里会有隐隐的不安。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了，我在玩乐。哎， 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选择性规避，对吧？就是这个词，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抽烟的人，他们就是知道抽烟很有害健康，然后呢就是你把这个广告做得越恐怖，越让他们觉得不安，他们就越不看 啊。 然后久而久之就是抵抗情绪越来越重，就是反正你越吓我，我就越不干。 有道理。 然后你让我越紧张，我就要越放松。我也常常是这样。 那就是刚才你看像释然他说的这个 quality time， 你会觉得在生活当中我要去注意每一秒每一分都特别特别的有效率有质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说每一秒每一分，但是还是会稍微比较注重一点。对， 会比较注重时间的管理和拿这些时间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分配的方式。 对， 或这样吧，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现在一天的24小时，你最近就是这两个月的安排来说，几个小时睡眠，几个小时工作？ 天哪，我最近都是2-3点睡觉，然后8点钟起床去工作。 那就是5个小时到6个小时的 对 睡眠时间。 是的。 然后剩下的工作时间占到一天多少个小时呢？ 几乎都是吧，我觉得。就是因为脑子就是对脑子会不停的转，然后想工作的事情，如果那个你算的话，我觉得都算在工作了。 所以大概就是如果我们拿2个小时吃饭，然后5个小时 吃饭的时候也会在想。 对，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是算在里面的。对，比如说你跟谁吃饭，然后你吃饭的时候在想什么，类似于这样。 厉害啊，这样的话每天就有16个小时的。 不会脱发吗？ 不会，我头发特别多。 就是可以脱到一个比较正常的量。 但是掉发量也很多，可能基数也比较大，所以还好。 你现在23岁是吗？23岁，然后每天16个小时工作。好拼， 你知道，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跟那个创业者接触比较多之后，会隐隐觉得有点害怕的这种感觉。就是我首先我很喜欢跟他们相处，因为大多数创业者呢都是很正能量的，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是那种入望之狂型的选手，觉得我要改变世界了。而且这些改变世界的想法有很多是很靠谱的，然后他们也为之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我也非常希望看到他们逐渐的成长。但是你知道，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太辛苦了，就人总是有那个惰性的。包括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 那本书《为教育而生》，好像那本书里面分享了一个概念，叫做全局性意识。就是说咱们现在中国人的教育当中非常缺少全局性的意识。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很少有老师专门把一个命题拿出来跟我们讨论什么叫做公正，什么叫做逻辑，然后遇到坏人该怎么办，就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全局性的教育和讨论。其中就有一个命题叫如何克服懒惰。这个我当时想了很久，我当时在想懒惰到底需要克服吗？如何克服懒惰呢？你们俩是怎么想的呢？ 不要问我，我没有战胜过他。 从来就没有赢过是吗？但是我觉得像创业者是啊，你肯定是赢了懒惰的。 我觉得首先你们俩不懒了，因为这么早能够起来录节目，我觉得真的还蛮棒。 因为自己太懒，所以说逼着自己必须要早 点走。是的，就是硬性去逼迫自己的一种方式，我觉得。 对，你们其实已经有了一种方案了呀，就是硬性逼自己去做可能客观条件必须要要求你做的事情，然后用这种外在的因素来要求自己。然后我自己我觉得跟性格有关。然后有一句话我以前看书的时候看到过，它是英文的，然后我用中文讲吧，它就是说我想要创造一个对别人来说非常舒服的世界，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是很 suffer， 就是很痛苦的。对，我很喜欢，就是有一句话叫 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就是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区。然后我觉得人的很多不管是弱点也好缺点也好，克服了它会有很多不管是成就感还是说是带来一些好处，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其实有点 受虐倾向 啊，有一点吧。 是有这种感觉是吗？觉得折磨的就是很爽快这个过程。 因为我发现我最近大概一两年就是常常会就是 step out of the comfort zone，就是离开那个舒适区嘛。然后每一次我觉得刚把舒适区的门打开，感觉外面吹过来的风，我就想把门关上。 风太大了是吗？ 你不觉得吗？ 觉得。但我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像那个场景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有的时候就会很想放松，就纯粹的 relax。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哎呀，我是不是太堕落太堕落了，然后可能就纠结个5到6秒，刚想推开舒适区的大门，哎算了吧，再关一会儿嘛，对不对？然后看一集这种。包括刷电视剧都是这种心态。 但你知道我看到释然今天，我反而是一瞬间觉得特别特别感慨。 为什么？ 我都在想说一个 孩子长大了， 23岁的小姑娘每天都在工作16个小时，然后在为自己的事业拼搏。然后是不是就是如果映照到我们自己，比如说也是映照到直播间的 25岁左右的人， 就是22岁像我一样19岁这样的人，能不能 一定要以这样的大姐姐为目标，对不对？ 释然姐姐学习好不好？ 好的。 就真的是就是不要皮了对吗？但是我真的觉得就释然是一个蛮努力的人。你觉得你算是一个努力的人吗？ 我觉得我算，因为我不是天才。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个努力的人，要么是天才要么是努力。对， 你有测过智商吗？ 有测过。 多少？ 还有点 高的。 对不起。但是也算不上，远远是算不上天才。 多高吧？ 哎呀，就那样吧，不太好意思。 蛮聪明的一个姑娘，我觉得就是聪明又努力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对啊，所以你现在就是如果是和科学家，就是比如说和北美这么100多个就这种知名的教授和科学家打交道，如果你来总结的话，你觉得他们身上有什么品质是你觉得好像100多个人同时好像都在拥有这样的品质？ 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专注，就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领域去做突破和研究，然后他花很多大量的时间，可能是99%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这方面的，所以专注程度他带过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有的科学家特别是当他做到 level 很高，然后对大家的影响又特别大，包括在科研领域啊，他其实是很能说人话的，不会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跟人不能交流，反而是刚刚，对不起，没有黑任何人的意思，反而是刚刚做完科研，比如说像我之前有段时间的状态，就是然后会跟人交流的时候会 有障碍吗？ 就是会陷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会就是假设别人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情，对，然后体会不到别人的感受，然后慢慢的，然后这一点就会 改变，然后去增加同理心啊，然后就会说人话了。嗯，对。 你知道，因为之前我和那个做科普读物的编辑，就图书编辑聊过，然后你知道，其实科普是一件特别 对，是的， 是的。 因为科普，你首先真的是要把那个很深奥，然后非常非常艰涩难懂的道理，你自己要弄得门清。嗯。然后你弄得门清以后呢，你又不能使用艰涩的那个语言。嗯。你要使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把它类比出来，然后让你感觉到这个事情是什么。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挺难的。嗯， 对对。关于这一点的话，我有个特别喜欢的科学家，叫 Carl Sagan。他就是跟一般的科学家不一样，他自己同时也是科研的普及者。然后我们大家肯定都看过一幅图，就是讨厌，就是 听到这个名字 Carl Sagan。 好，然后他什么图？ 我们还蛮熟的。 真的， 恭喜你。 卡尔嘛，卡尔西根， 对不对？ 对对对， 卡尔哥们，是不是？ 对对对对， 刚喝完酒。还有说什么了？ 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图，就是远远望去地球，地球是一个淡蓝色的点，那个叫 pale blue dot， 就是淡蓝地球点的意思。那个概念大家都很，我觉得应该都还蛮熟的， 很熟。 对，那就是 Carl Sagan 提的。然后之前 Voyager 放的地球唱片，然后把它送出地球，里面有发现的公式啊，有一些音乐啊，那件事也是 Carl Sagan 做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浪漫主义的科学家，然后也让大家觉得科研啊，然后科学啊，做研究这件事很有趣，所以他也是我的偶像。对，也是我做这件事，我觉得是我的一个理念。 所以说你现在是从这些科学家身上学到了一些，比如说专注这样的品质。你现在是在很认真的专注做自己创业的故事吗？ 是的。 然后你的生活怎么办呢？也算是相关的吧，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 对，我关于这方面我自己有个理论，是我觉得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对，就比如说就工作有点进入我生活式的状态了。对，如果我觉得硬要分开的话，其实是有点骨肉分离，也很难受的那种感觉。你会想啊，现在是下班时间了，我不能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它其实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它也让我感到开心。对， 你和水水有理念上非常强大的冲突。 我觉得最近我有在就是挣扎这件事情。因为最近我发现，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真正的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的话，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还不足以让他热爱， 他不够热爱他的工作。 对，就如果你真的热爱这个工作的话，你会觉得你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为这个工作服务。而你在工作的很多瞬间，你都是在生活。然后我是特别感慨，就石然刚刚讲到的专注这件事情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个互联网思维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在鼓励专注这件事情的。因为就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和你整个的浏览习惯，不管是大屏小屏，然后不管是上网还是社交软件，它其实实际上就是不停的在切割你的时间。然后我不是之前也跟你说过，我读了一本书叫深度工作嘛，就说如何集中你的脑力来深度工作。然后那个作者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他就说其实实际上你应该避免任何时段的这种大量的社交，就是社交软件的时间，然后从而使你的大脑拥抱着一种就是简单的无聊，然后用这种简单的无聊来反复的训练自己专注的能力，然后从而达到你的脑部可以就是长时间的处在一个专注的状态。 我觉得你说的其实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是 C 端的情况，在这个创业圈子里面是非常鼓励专注的。我觉得包括投资人会说你这个领域够不够细分呢？你是不是抓住了一个很细分的领域啊，很专注的点啊，是很鼓励专注的。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待会儿跟石然好好来聊一聊在创业圈子里的一些事情，好不好？ OK，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美女创业者曾石然，我们一会儿见。 白色球鞋送给大家，待会儿回来。 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城市许多的路，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我长孙，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AM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发现了诗然和水叔的套路，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真实的经验要用理论去总结，并且提升自己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发现了诗然和珊珊的套路，发现再多的理论也拯救不了一个可以掉睫毛膏会掉的生活的水水。 你应该这样说，我是发现了诗然和珊珊的套路，再多的理论也比不过漂亮的脸 和不会掉色的睫毛膏的水水。 这睫毛膏很重要是吗？ 来，诗然接一下。 大家好，我是被套路的诗然。 一直处在套路当中的感觉， 这是你在套路我们好吗？ 但是要提醒大家哈，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大家如果想收听的话呢 FM 98.2或者是 AM 927，如果想收看的话方式就特别多，比如说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跟主播进行实时的互动了，欢迎大家随时来调戏。 调戏可还行， 对不对？必须的，大早上呢得聊聊天才行嘛。 okay, 提提精神。 刚刚在休息的时候，诗然悄悄地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互联网会把我们的时间切成碎片，然后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特别专注的这样的坏习惯，其实也是有理论支持的 啊。 那请问诗然姐姐是什么样的理论呢？ 这个其实也是耶鲁大学做了一个研究，然后讲的他的论点是碎片化管理会伤害你的时间管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比如说他在讲论据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就拿我自己举例子吧，我现在去读 paper 或者是读一本书的时候，以前在学习期间我可能一口气可以读3本很生硬很生硬的书，完全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可能读5分钟10分钟我这样拿起来刷一遍手机，即使我的朋友圈没有任何的 更新， 然后我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就大家已经养成了获取信息的这种能力和这个欲望了，所以他讲的碎片化管理 时间的这种方式的伤害，并不是说把时间碎片化之后对你的伤害，而是说让你养成了随时要获取信息的这样的一种欲望，然后你在不断满足这种欲望，然后不断被外界打扰的过程中，你就很难专注了。 嗯， 对。 那请问到底应该去杜绝这种碎片化获取信息的习惯或者是欲望吗？我要去主观的主动的去控制它吗？你们觉得呢？ 就是你要，我觉得是要判断这个时间是否是无效时间。就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本身是，我们就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啊，就比如说你本身是做公关或者维护人际关系的，然后呢，你就很喜欢，对，你就很喜欢刷朋友圈， 你喜欢哪款？ 然后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 OK 的，反正你本来的工作状态就是那样。但比如说你本来要干一件事儿，然后你不停的被打扰，这肯定就是不好的事情。 一般情况下，像 比如说你是很严重的， 对，我还蛮爱看手机的，比如说现在我还在看我还蛮严重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睡前12:30睡觉嘛，我就觉得哎，会不会有人找我，看一眼手机也没有人，你知道吗？ So sad。 然后12:40没睡着再看一眼，哎，好像也没有人找我， So sad。 然后12:50再看，哎呀，睡吧才会睡觉。但是我真的就是从碎片化时间这个问题上，我很想知道，如果我想要整块的时间去认真的读一本书的话，我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有效的让我的时间变得更加整块一些，然后更加的有效和深度一些。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碎片化时间是很多的，这不是我想把自己的生活碎片化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趋势和节奏，那如何去利用好自己的碎片化时间，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的一个讨论。 回到怎么样去改善这个问题，对吧？我生活中的实例是，就是你列一个表，这也是我之前在，我有段时间也在 Harvard 这里学习，然后学到的很重要的理论性的一点，就是你先去列一个 to do list， 上面是你要做的事情，然后什么是 important， 什么是 urgent，什么是 important but not urgent，对，什么是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那么你就可以往后排，类似于这样去排一个，然后你摘出大块的时间，比如说我跟一个很重要的人吃饭，这个时间要求我专注，我不能一直玩手机，对吧？可能给人印象不好，然后可能这件事也谈不好，这个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时间。比如说我要跟家里打个电话，谈家里最近发生的一些情况，然后大概可能要跟妈妈讲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比如说我要去读一本书，大概2小时，然后把整个把它分成 block， 然后去安排在你的生活里面，然后你可以集中一个时间来刷社交网络，就比如说我就规定晚，但是这个会容易不好控制，睡觉之前还是尽量别了。而且还有一个小 tips， 就是睡觉之前你最好把那个night mode， 就是那个 night shift 打开，对，然后那个会比较护眼一点，然后因为比较白的偏白炽光的这种光会一直让你保持精神亢奋的状态。 明白了。 而且我读到的那本书，它其实介绍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方法，就是除了诗然刚刚讲到的那些啊，还有几个就小的 tips 你也可以用。就首先第一个是让你身边的朋友不要这么感觉，就是很容易找到你。 你真的是一直这么做的呢？就是明天早上节目聊什么，第二天早上说珊珊，咱们这样聊好不好？ 不是，我没有在开玩笑了，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表现的就是随时都可以秒回别人的信息，那别人就会觉得说，那你是可以经常就这样被找到的。但如果当你发现你自己养成了专注的习惯的时候，就比如说像诗然刚刚讲到的那样的，比如说 to do list，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一个清单，你就会发现你自然而然的就变得没有那么容易找到。然后再其次是，如果是你的生活当中你必须要去处理很多碎片的东西，你就把它安排在固定的时间。就比如说我有3个小时需要专注，那我这3个小时的每一个小时的前10分钟我拿来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剩下的那50分钟我就可以专注下来。 每一个小时的前10分钟可以刷一下朋友圈，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如果是你的生活的话、 就是、那还可以休息一下。 对，因为其实人的大脑专注力没有想象的那么强。 对的，我感觉好像15分钟、20分钟，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进入到一本书当中，就很难再进去了，就是要去就是换口气，清醒清醒的感觉。然后这是一个方法，就是列一个单子，让自己变得没有那么容易找到，对不对？这事儿对我太难了，我现在顶多可以做到就是可以把自己的时间变得比较整块一些，比如说我跟别人吃饭的时候我现在可以不用手机了。然后比如说我想就是此时此刻我要读书，然后一个小时我可以不用手机，我会定一个闹钟。我想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开始好好的玩手机，我有一种就放纵的心理。但我真的是一个社交网络上蛮容易找到人，释然不是。你是 不是吗？ 我觉得你不是。你觉得你是吗？你自评，你觉得你是很容易回复别人信息的人吗？ 我其实也有个不太好的习惯，我会就选择性的回信息。 有一种回叫心里回。 对，心里回。 我以为我回了，是吧？你会怎么选择呢？ 但是我觉得水水说的有道理，就是当大家知道在社交网络上不是很容易找到你的时候，他只会在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找你。然后比如说打电话，通过其实我们这种最原始但是是最有效的方式，然后也是最节约时间的方式来找到你。对， 我会尝试一下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生活听起来好像更简单更轻松一些。 但你会发现，就当你真正的开始专注的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忘掉时间本身的。 对， 真的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真正专注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了多久。其实有的时候你反而要控制说这件事情真的就只能做这么多，就只能做这么多时间，要不然就是你会超时。然后有的时候你就会无限制的侵占自己睡觉的时间。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打游戏。对吧，大家打游戏的时候专注度其实是很高的，然后你一打可能就几个小时的过去，你自己根本没有察觉。 你知道像我小的时候啊还是有这种专注度的，但是后来长大了之后专注度的确是会下降。以前上学的时候你跟认真学习那个劲头啊，经常听不见下课铃声，这是多夸张的一件事情，经常想哎呀这个卷子做完了现在几点了然后也不知道。但是现在长大了之后专注力的确会下降很多。然后后来听了很多工作的一些效率的方法，比如说番茄工作法，你要定番茄闹钟，说每25分钟的时候呢休息5分钟，再定25分钟，然后你会在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运用到一些有效的方法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去管理自己的时间吗？是啊， 会的。其实关于专注度有一个说法，就是在这里是可以用的，就是关注度的吸引力。就比如说像水水刚才提到的，就打游戏大家很容易专注，是为什么呢？因为游戏它的不管是它的内容剧本的设计，还是说它在视觉上的设计，是很容易具有吸引力的，不管是对于小朋友还是对于年轻人。然后举一个反例，就是我们大家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会觉得啊好无聊啊，然后我就开始刷手机打游戏，然后不想要跟爸妈妈讲话，类似于这样。为什么？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在跟家人相处或者这些朋友相处的时候，没有去刻意的去增加跟他们相处的吸引力。 对， 但是其实这里面也是有方法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特别痛苦的，就是如果不是特别爱 suffer 的这种性格的话，可以顺应人性去做一点事情。比如说你要训练你的专注，就从你喜欢的开始。对， 你是一个生活当中充满了方法的人吗？ 我喜欢把生活当中能够总结出来的东西都总结出来，然后加强对他的印象，然后他就会 投入了。这样好不好？就比如说我和珊珊来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好奇或者是一些困惑之类的。 好， 然后这样的话释然就是看看他能从里面总结出些什么。 行 好好， 就是小姐姐当人生导师是吗？ 那你先开始。 我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啊，哎呀，我的困惑有什么呢？我要想想关于困惑的事情。就这困惑这件事情的确还是一个蛮难去考虑的问题，你能给我一些引导吗？比如说从哪些角度会有一些困惑？其实我刚才已经问了很多我的困惑了。 就比如说为什么人在下雨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感到孤独，你有总结过吗？ 这样的呀， 人在下雨的时候感到孤独。 对， 如果硬要总结的话，我可以放在环境归一上面。对，因为下雨的时候它营造的环境的氛围，然后下雨的时候会造成交通不便，然后也会造成人见面啊然后交流啊各方面的不方便，所以你本就从客观上就减少了跟外界的接触，然后就本来相对孤独一些，然后再加上下雨它就是包括空气湿润程度啊，然后这些其实都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好难圆回来，你知道吗？ 比如说为什么大城市的人之间的关系会比小城市或者小镇的更冷漠？ 大城市我觉得这就是有真的理论背后在支持了，就是经济发展。对，因为经济发展就是比如说大城市不管是工作原因啊，还是说是它的其他的生活便利设施啊，它不用是跟周围的人有太多的接触的。对，占用它时间的东西也很多。所以没有太多的心思放在小身上，就是跟小岛为什么就是一些著名小岛为什么会文化形成比较封闭的原因其实是会类似的。 你知道吗，我就看着两个小朋友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聊天那种感觉，然后非硬出题然后硬回答。咱们可以问一下我觉得感情类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释然是个姑娘嘛，她曾经也会看一些比如情感类的书，也会总结一些这方面的理论。比如说为什么 男人和女人在感情当中啊，算了，我不要去给一个结论了，好不好？ 嗯， 你觉得男人和女人在感情当中，谁更容易先对这段感情失去兴趣？ 哦，关于这一点的话，其实就是之前珊珊有提到过的 What makes love last、 嗯、 就什么是什么让爱情持久那本书，然后那个教授里面也有提到过的。然后谁先对他失去兴趣，其实最多可能性的是对这段感情最先没有安全感和信心的那个人先失去兴趣。 没有安全感不应该是兴趣直线上升吗？ 不，没有安全感他会，他就是普通表现会我对你的控制加强，然后但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会导致他会给自己找后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保护倾向，这个是非常明显。比如说你走到边边上，或者你蹦极的时候为什么不敢往下跳，因为你本来就有自卫意识的。 OK， 对，所以他为了自卫，他在很多情况下就会在生活中潜意识里面就会想方设法的去找 Plan B。 嗯， 对，然后就会去比如说遇见漂亮的姑娘啊，遇见漂亮的小伙啊，然后我就跟他增加接触啊，慢慢的慢慢的，然后就会反而自己是先对这个感情先没有兴趣和没有信心的人了。 我觉得其实很有道理，就是对这段感情失去安全感的人，他一个是心理上去寻找一个自己的那种保护的方法，再一个就是他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什么可以争取的了，然后就算了吧，有种算了吧的感觉。反而是那个就是四平八稳的那个人，就这样吧，我们就维持着持续着，我没有什么想要改变的。嗯，有没有开始颠覆一些小小的那个，我觉得这个答案给我还是一个新的角度和思路的。 嗯，我觉得有了。 嗯， 有了。 咱们这样吧，咱们最后还是聊一聊这个创业的话题好不好？毕竟是一个创业小精灵嘛，当时因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去创业呢？然后你觉得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嗯，好，其实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从 Yale， 就是因为我研究生本来继续要在 Yale 念嘛， 嗯， 然后念的是管理方向， 嗯， 然后那会儿就是因为我修了一个双学位，然后我如果再晚一年入学的话，我就可以再节约一年的时间，它有个学制改革，类似于就是这种复杂的客观因素，然后就选择了 gap， 我就想那这一年时间用来做什么比较有用呢？之前也做过很多事情，还有包括我还是在新加坡做过猎头，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对，然后我在想怎么样把这些所有东西都用上，哎，那就创业吧。然后之前也是在留学申请过程中有很多学弟学妹会问我问题，然后这也是我最开始着手的一个方向，然后做着做着我就把越来越多的牛人也拉下水，然后这些事情也越来越给我成就感，我想那就再延期一年吧，然后就在考虑这个延期的过程中，然后就决定创业了。所以我其实没有太明显的创业的瞬间的那种概念，就之前也有记者在问我，就你创业的瞬间是什么，我想了半小时也没有想出来，我也不应该骗人家，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慢慢就掉进了这个坑里。 嗯，所以你现在还是在持续的 gap 状态当中是吗？ No， 我早就退学了。 嗯， 对， 我觉得很棒，就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嗯，那你现在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我记得你最早的时候是做这个留学前背景提升的，做一些比如咨询服务类的工作。 嗯， 其实后来业务的方向好像慢慢的开始有改变，对不对？ 对，因为咨询类的工作的话，其实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价值不大，因为我们团队平均我们核心成员每一个人在国际期刊上发的文章就四篇以上。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哈佛商学院的首席教授，就他的那个首席就类似于亲王这种 title，就必须要是要他死掉或者退休，然后才能再有 一个 人，对，才能补进来。对，然后我们整个团队的在研究方面的沉淀也很多。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整个学术也好，还是说真正的背景提升这方面是最有意义的。 嗯， 然后我们有这样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为什么要去做相对来说稍微简单的事情？ 所以理解一下，就比如说我是你的学员，然后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正好是哈佛商学院的这个首席教授在研究的课题，我是可以直接与他对话吗？ 对，对，是这样的，我们上面不是有100多个教授嘛，但是跟水水刚才提到稍微有点不同，我们是把所有的课题都把它做细分，拆分成知识树和学科的细分，然后提供给学生，然后给学生来定制，而不是说他就去做这个教授已有的研究了，我们是针对学生来做适应性的研究。 嗯， 对， 所以说更像是从咨询转到了教育这么一个领域。 对， 是的是的。 你对教育应该也是有自己的特别的理解吧，你很想通过教育去改变一些什么事情。 对，我觉得教育是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只有教育对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嗯， 我们大家目前对于教育的一个很狭隘的理解是只有学校教育才是教育。 嗯， 但是 但是其实它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还有同龄人教育，就是 peer education， 可能在国外会稍微多一点。对，我们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除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 什么叫做同龄人教育啊？ 就 是通过相处。 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就叫做同龄人教育。 就咱俩天天互相教育的这个 方式。对，是的，对。 然后那你现在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景？你想把 VireX 做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平台呢？ 其实我们是一直在辅导学术小白，然后帮他就是去找自己兴趣的学科，然后产出学术作品。因为我们是相信每一个学生他其实都有他兴趣点和他能去做的知识的点。比如说之前有个学生他是很喜欢足球，但是任何学习都不好，然后他妈妈又想他学商科，他自己觉得 OK， 那我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们就教他，带着他一起做了一个博弈论，在一场曼联球赛里面的一场应用的产生数据的一个课题。然后他妈妈就觉得哎，学知识好有趣。然后学知识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对这个理论不懂，那我要产出这个数据，我去网上看一下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意思吧。然后慢慢的他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也知道学习的意义是在于运用，或者有对自己有一些积极影响。对， 还是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其实我觉得诗人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他让我们更加理想化的可以去面对知识，而不仅仅是在学校里面把知识作为一种考试的知识储备。然后比如说，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算是他的那个潜在的用户。 干嘛呀？你还要出去读书吗？ 现场签单吧。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我对一些东西还挺感兴趣，然后挺想研究研究的。但是又碍于说好像没什么研究的那个支撑和一个一起好玩的小伙伴。 你是针对某一个学生，每一个学生去精准的定制化他的研究的方向，还是怎样？ 我们有小班课和一对一的课。小班课的话就是教专业的学科知识，然后不会定制，就会我们自己出课题。然后一对一的话就是会根据小朋友或者学生自己去做定制。 叔叔，你想报小班课还是一对一的课？ 我可能不想报一对一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研究的课题其实还挺不想的。 你知道，我觉得你好像你挣的钱不够你。我觉得水水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你知道吗？他说：“哎，我要去健身，我花了很多钱；我要去干嘛，我花了很多钱；然后我要去报曾诗然的小班课，我花很多很多钱。就经常他觉得哎挺有趣的，我要花钱。 你要 努力，好不好？这样一个谈资源置换。然后我觉得其实刚才诗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是想法，他刚才不提到他那个学生是很喜欢去玩足球嘛？你给他做了一个很精准的这样定位，让他对知识和学科产生兴趣。然后这让我想起来很多之前出过那些新闻，申请上名校的，比如说哈佛啊、耶鲁啊等等，然后是因为比如喜欢吃泡面，如果是一个特别就喜欢吃泡面，什么都不喜欢学科的朋友，一个学生来到你的平台上面，你会给他定制一个什么样方向的研究的一个可能性呢？ 其实。这方面又有一个小 trick， 就是一个小技巧，就是所有学科其实都是跟数学，就是这种数理比较强的学科和商科能产生比较大的就是共鸣和观点的。比如说吃泡面，就他可能背后的故事是他可能做了一个泡面的研究。泡面研究什么呢？泡面经济，泡面在整泡面，比如说它是日本发明的，然后泡面在日本文化里面的一些体现，然后一些应用，类似于这样的课题都可以去做。 你知道意大利政治都会被称为那个叫什么 pasta 政治，对吧？ 对，是的， 意大利面政治是吧？ 就是那个研究很有趣的，他就是说，就是因为意大利人就喜欢吃那种就像披萨呀、什么意大利面，就这种很糊的、很酱的， 很简单的食材是吧？ 软软的东西，特别糊状的东西，然后就会导致他们的胃功能其实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强大的，因为他们每天消化的东西都很好消化，除了 cheese 之外，然后就是那个研究就是说，如果他们的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就会影响他们整个身体机能，就会导致意大利人很软弱。这是 在这里向所有的意大利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道个歉哈，这只是一个客观的陈述。 没有，就是他客观的陈述是这样，然后当然肯定有很多人去反驳他，但是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食物所引起的政治倾向上的一种变化，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嘛。 对，是的，是的。 那中国人可能就是很坚强了。就是对不对？咱们吃的东西这么的品种繁复，然后胃的消化功能一定很强，所以本来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嘛。 对，所以我其实是觉得，就是任何研究，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它其实逻辑上走得通的话，真的有可能就是解释了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一件事。 对。其实刚才水说的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聊过的搞笑诺贝尔奖。 是的， 这就是一些很奇怪的研究啊， 它只是可能看起来是很荒谬的命题，比如说猫是固态的还是液态的，可是它背后是存在着非常严密的理论支撑的，然后有可能它只要逻辑走得通，就可能延伸出更多的这个方向来。那比如说像你如果是想报诗然的这个VireX 的小班课或者一对一的课的话，你是真的有一些想研究的课题对不对？ 我真的有， 比如那你有什么想研究的课题啊？我好好奇啊，就你对这个世界是怎么看的？ 就是我刚刚想的两个课题我觉得都不能播 现在要想一个可以播的 你待会儿可以私下告诉我们俩到底想了什么样的课题啊。 真的是对很多课题都还挺好奇的。真的。而且是可能是真的是需要有一定的就是教授的那个支持， 对， 然后他带着我，然后他有他的整个研究的思路，然后跟着他要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去做。 好吧。然后我觉得其实今天跟诗然聊天的时候他还是私下就很可爱的那种状态。然后你们觉不觉得人生是有阶段的呢？比如说我十几岁之前就是很青春的很懵懂的状态，然后也就很简目标很简单，就是好好学习，然后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到了刚上大学就会有一个青春萌芽期，就很想谈恋爱，再过了刚毕业的时候会经过迷茫期，然后开始慢慢经过一个开始自省，然后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一个开始慢慢成熟的这么一个阶段。你们俩或者诗然，你现在你觉得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阶段上，然后你的这个人生阶段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所以咱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诗然现在的整个人生状态的一些思考。 我先说我抛砖引玉吧。 好的。 我前两天在和就是我的几个同学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说最近日子都过得很艰苦，就发现好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大概19岁20岁左右，27、28岁了， 到了这个年纪 就是27、28岁可能就正好到了事业，要么你就上手， 对， 要么你就退休了，要么你就歇菜了，所以大家好像都挺拼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其实真也是了，就处于一个在事业上可能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然后你要反复的受挫折然后进步，受挫折进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其实应该之后会比较回味的阶段，有很多故事可能会发生在这个时候， 就是很 suffer 的一个阶段对吧？用诗然的话来说，但是咱俩已经27、28岁了，人家才23岁啊，23岁的创业者，创业小精灵诗然，你是什么样的人生状态的？ 其实关于这个也有一个理论，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 time zone， 就是 time zone 就是时间区域，然后我们大家知道不同的，比如说美国跟中国有时差，其实人跟人可能也会有时差的，对。然后像刚才水水这个就28岁遇到的一些状况，然后其实在25岁也会遇到一些状况，这是我跟我朋友聊，我们也给他取了个定义叫25岁强和28岁强。对，但是其实我们做的不是28岁，而是30，可能是水水进步的比较前面，所以在28岁的时候就遇到了30岁强。一般人是在30岁的时候遇见这个困惑的， 可能跟他的人生的轨迹有关系。就比如说，发现碰到28岁强的人，一般是什么？是读过研究生的人。 其实水水啊，现在碰到的是25岁强， 有可能是， 因为他毕业之后他一直在读书嘛，然后在做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对不对？有可能是，所以28岁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强的概念。那诗然说的25岁和30岁强分别是什么呢？ 比如说25岁强是一般就是在国内啊，就是因为在国内读研是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国内研究生毕业，然后或者是没有读研本科，然后他刚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要选择跳槽，然后这段时间不管是他跳槽也好，工作也好，还是他刚毕业也好，他感情也可能出现状况，要跟学生时代的恋人分手，然后要跟刚开始工作过程中陪他度过最开始工作那个阶段的女朋友分手或者男朋友分手，然后这时候事业也很波动，情感也很波动，然后各方面就是突 然就是迷茫， 对，刚开始对人生产生质疑的这个阶段，这个就是25岁强。然后30岁强其实跟水水刚才说的也很像，就是这个时候我是重心放在家庭还是事业，然后这是一个选择。然后还有就是说我的事业它是已经比如说积累了大概4-5年的时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跟我的同学就是我跟我的 peer 可能有 peer pressure 就带